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现在不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戏散场了，我们最近追了一部50集的电视连续剧《猎毒人》，终于在周三晚上迎来大结局了。 我们四点有戏啊，欢乐追剧，迎来送往的，你说这7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没少散场。但是让我们觉得特别记忆犹新，觉得特好的剧似乎好像还没有遇到， 是让我们久久不愿意离场的戏好像还不多。那么这部戏啊，在豆瓣上有1.5万人给它评分，但分数呢始终停留在4.3分这样一个水平上面。那么从这个打分的人数和分数，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口碑一般啊。当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追这部剧，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总结一下它的得和失。 要说这猎毒人啊，是卧底缉毒剧，这种题材呢并不是特别的新鲜，唯一新鲜的就是这男主人公他这人设有一点新鲜啊。一般来说呢，一个执行最凶险任务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警察，但是我们的男主他居然不是警察，不是士兵，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他是一个化学专家。 哎，你看看咱们这化学专家能文能武啊。出场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拥有多项专利的化学专家，也是一个钻石王老五，事业上啊很成功。但是呢他接到了一个噩耗，那就是他的大哥是一名缉毒警察，在金三角呢当卧底，结果呢被毒贩给杀死了。那么他又目睹了侄子的死去，侄女的受伤和嫂子的精神失常，所以呢他也快崩溃了，他要跟他们血拼到底，为他哥哥报仇。所以啊这个戏一开始就是复仇，这是他的一个心理啊。但是很快他意识到这个靠自己单枪匹马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说选择和警方合作，最终深入在缅川的敌人大本营，完成了他的心愿。 应该说这个人物设置，这个情节走向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况且我们男主的饰演者于和伟啊，也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大叔。最开始呢，于和伟饰演的这警察是个业余选手啊，险情和险境都非常的多，感觉哎呀马上就要挂了。但是他智商高啊，屡屡能够化险为夷，终于百炼成钢。 所以从这个莽撞的复仇者到老练的卧底人于和伟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包括他前期那胡子拉碴啊，神情落寞，到后面呢下巴光洁，表情淡定，可能他的心态确实发生了变化啊，由个人复仇转向到了要为人类铲除毒害啊，到这么一个过程，从一腔热血到老练深沉。 所以这个戏的人设他就有一点创新了，就不同于一般的警察卧底这样一个二元模式的情节变化，那现在变成了警察、毒贩和平民三方周旋，所以我们看这个戏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陌生感啊。 比如说于和伟扮演的李云鹏，他从一化学专家变成了一绝命毒师，在毒品制贩的中心啊寻求敌方的信任还有突破。同时呢，他还是一钻石王老五，当然也有爱情的戏份，他和这个毒枭家的大小姐俩人假戏真做，种种情节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要说这些戏剧的套路啊，编剧团队都想到了，也写了很多相关的戏，但是总感觉呢还是想打造这个男一号韦光正的角色形象，所以没有把这个戏写到特别淋漓尽致。我们打几个比方啊，第一就是研制毒品的过程当中，这吕云鹏负责的是一个烂尾工程，叫天宫二号啊，这是一个研制毒品的计划，他协助一个朱教授研发另外一个叫蓝冰的计划也没有结果，但是呢这个制作方还是不舍得让他下水，成为名副其实的制毒师，所谓的厨子。 对，还有就是他这个感情戏的这部分，比如说那个楚门大小姐楚莹对吕云鹏那是落花有意，就是创造各种条件，比如说喝了酒之后啊，穿着一特性感的小睡衣等着吕云鹏。你说吕云鹏一旦从了他之后，他在工作上将获得多么大的工作便利啊！可是吕云鹏呢依然很冷酷，选择了流水无情，就那么干巴巴的坐沙发上陪了一夜啊。所以说怎么说这问题呢，就是从公益到私德，这编导啊不想让这男主有一点点瑕疵，把他塑造的过于完美了。 你看啊，一般我们看007系列或者说看一些国外的这种特工系列，那他们啊一般的人设都是风流倜傥是吧，那该出手时、啊、绝对不含糊。 搭档说得非常委婉 啊，但是呢在咱们这儿啊，把这个角色呢定位还是啊非常的完美啊。你看啊，他有一个和那个女警察叫江一楠的对比啊，他不情绪化，特别的足智多谋啊。另外呢，他还会打枪，还参加了激烈的枪战。此外呢，还洁身自好，严守底线啊，就是他比真警察感觉还要严格遵守纪律，就让人很好奇。这么一个从来没有警察经验的卧底，在一个毒贩的大本营啊，他能这么坚持下去，我们真的要打一个疑问号， 就是真实性受到了质疑， 就是让我们觉得会出戏嘛，是不是？ 而且你说啊，在这个毒窝里头面对的都是， 你不那么做不行啊。 对呀、啊，你这还是要洁身自好的啊，就什么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你怎么可能在那生存下去呢？ 是吧？ 对，所以有人说就是这编剧的编故事能力和观众看故事的水准没有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没有办法驾驭观众，观众呢反而过来驾驭编剧了， 就是最终还是这个本子的问题，人设的问题，这情节的问题啊，导致他的真实性后来被观众质疑了。 观众还质疑他的女搭档啊，江一楠，这是一名真警察。在第五十集的时候，我看到有这样的弹幕啊，这位警察从头哭到尾啊，就是在吕云鹏的面前，在一个化学专家面前，吕云鹏比他要更加的干练，更加的淡定， 更有警察的职业素养。 对，反而那位真实的警察却是吧，像一个老百姓，所以这个感觉也是很大的反差。当然这个戏啊还是有一些肯定的，比如说他的服装造型，还有一些这个外景地的选取啊，这个看起来还是很有代入感的，包括特效也应该是用了心的。不过唯一有一个我不满意的地方啊，就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枪战戏，这弹药用的吧好像有点，是不是打折了还是有点那个便宜啊， 你感觉怎么不对呢？ 就是、打在那车上就是闪一下光，并没有把那个车打出一个弹孔来，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是一窜天猴放 的。对，因为那车不断的在闪光，然后这车还挺好。 也许是特效呢。这个剧的结尾啊是一个开放性的，其实也像刚才香露说的啊，这个也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挺满意的，看着挺养眼的，比如说他辗转四个国家拍摄外景，我们觉得这些景色也很好看，有亚热带风光啊，还有那种佛塔林立的那种东南亚风情，其实都能有很强的代入感。 是，所以其实他们在选景上面包括服化道上面也还是比较用心吧，啊，不像一般的这种电视剧。当然，这个戏啊，在最后这个大结局当中，我个人觉得呢，收的还是有点怪啊，或者是说收的呢，有一点点， 普通啊。说他怪呢，就是他们当时是这个毒枭的女儿要跟吕云鹏啊结婚，对吧、嗯？那他们怎么逃离呢？就是他们事先在那个现场布置的气球里面做了文章，气球里面安了很多的粉末，然后呢，有一个内应，它遥控一下，把气球起爆了，结果那些粉末就像面粉一样就漫步整个会场，他们就逃出来了。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假，是吧？ 怎么假？ 你哪怕安个炸弹，我觉得都 你刚才说气球起爆了，我也觉得气球起爆了， 等于是在气球里面安了很多的粉末。 嗯， 你觉得这个假不假？ 面粉是易燃的，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它是利用这个原理吗？ 面粉易燃，但是你想怎么放在气球里呢？ 这倒也不是难度太高的事儿、 而且之前任何交代都没有。 哦， 嗯，这 就感觉这个桥段设置的不够严谨。 对，然后呢，现场的气球最终呢，却把整个会场都炸了，整个会场爆了。 嗯、 这个稍微有点夸张，但是我想编剧设计的桥段就是他们俩必须要跑了啊。至于怎么跑，就在气球上做文章了。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俩不是被毒贩追杀嘛，他们不是逃出来了嘛，逃出来之后被追杀。那么他们坐的车爆炸了，他俩一滚呢、就滚到了悬崖边上。这时候呢，女主角抱着一棵树，那么一手拉着已经要坠崖的吕云鹏，俩人来了一段尬聊。 这江一南臂力够好的哈。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生死诀别。 停车，下车，车要爆炸了，下车。 这是一段 Rose 和 Jack 的对话， 就这种悬崖式的分离，我们其实看的很多了啊。就丹麦福哥拿这么一段放在这儿，确实觉得有点假。 对，我们看过那个《谍影重重》是吧？有好多这样的镜头，就是一个特工掉海里了，然后上面一阵狂射是吧？最后没有杀死他， 对， 他游啊游啊游啊，突然在某个地方又出现了啊。那这个戏安排也是类似啊，就是后来他们俩就再一次出现在异国他乡，同时俩又开始执行任务了。吕云鹏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申请加入正式的警察队伍了。江一南呢，又被派到了某个国家，他们俩在一个夜店里会合了。 这时候吕云鹏特别酷啊，他旁边有一堆女的都很好看，他呢出着一根雪茄，然后旁边有一女的穿着紧身的吊带裙，烫了一鸡窝头啊，仔细一看是江一南，俩人就这俩人对了一下眼神之后开始起身跳舞，但是并没有交谈。 对，第二天他们俩就在船上又见面了，穿的还是头天晚上的行头，这俩又开始了一段尬聊啊，算是这个戏给第二季埋的一个伏笔吧。我们看看他们聊什么。 你好。 你好。 昨天晚上在楼下，我看见你一直在看我。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你舞跳得不错。 谢谢。那我们现在能认识一下吗？ 好、啊。 感觉确实是尬聊，那么闲假呢？我们现在能认识一下吗？ 好啊，然后 就是刚才所说的嘛，就是跟观众看故事的水准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其实你再次出现那样的镜头，他俩互相对个眼神就可以结束了嘛。 对，或者就后面就一个镜头，俩人在那站着就得了，就不要再说这些话了。我们认识吗？是不是啊？ 是。或如果要让你来编这个结尾的话，你怎么编？ 我觉得 在夜店里碰见了是吧？ 嗯， 这个一个花花公子。在这个各个女郎面前逡巡，是不是啊？ 你这 时候又来了一个女子，坐在那冷冷的看着他。好，请米夏来设计一个结尾。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动作， 嗯， 就像新版的《古墓丽影》，你看过吗？他那个结尾，他和他爸爸， 我打过。 新版的《古墓丽影》，他爸爸就是在那个山里头已经待了很多年了，已经不认识。已经有点神经错乱了，不知道他的女儿还能来看他啊。这时候他女儿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他爸爸最后跟他告别的时候亲吻自己的食指和中指，然后面对你啊，就 Dad loves you， 就这个动作一下就让他爸爸记着，哦，这是我女儿。我觉得他们俩那么默契，有长时间的这种合作，一定有只有他俩知道的细节，俩人玩一这就得了， 对， 就不要说出来。 对，其实有一些开放式的结局啊，还是挺让我们期待的。你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你看它那个结尾就很好，最后是一个陀螺在那转，然后呢转的那方式还让你产生了无限的联想，到底它是在哪个世界里面，对不对？ 所以就是很高明嘛， 很高明， 就一点点点染就够了， 而不是 看破不说破，是吧？你这都说出来了。 见过。咱们好像在哪见过？ 咱们要再认识一下吗？啊，人还好啊。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那暑期档已经过半啊，爆款剧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为大家点评一下今年夏天的这些电视剧排行。 其实今年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在一些视频网站上，会员可以一次性的看全集啊，比如说爱奇艺、腾讯，这都是他们的杀手锏，就是让你一次看个够啊，你把60集都看了，所以特别过瘾。 是，爱奇艺采购了《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还有自制的《云汐传》《人际关系事务所》等，也是第一次搞这种会员看全集。腾讯视频呢是在后来那个《来自海洋的你》和《来到你的世界》这些戏里面跟进了这个功能。另外呢，就是网剧从6月中旬开始迎来了一个小高潮，25部作品，点击量大概是在170个亿，有3部网剧入选20亿俱乐部。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去年的数据啊，根据孤独数据网的统计，从2017年6月13号上线的《镇魂》到2018年7月24号播出的《媚者无疆》，优酷、爱奇艺、腾讯等视频网站一共是上线了25部网剧。从这个播放的数据来看呢，截止到2018年7月30号，25部网剧播放量总计超过了170亿。播放量前10名的作品都是什么呢？ 《镇魂》、《法医秦明二》，还有《云汐传》、《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还有天机之白蛇传说，包括咱们前两天所说的延禧攻略等等吧。还有这个刚才不是说有3部戏是超过了20亿的点击量吗？就是刚才所说的镇魂、法医秦明二和云汐传。现在这个延禧攻略啊有后来居上的态势。那么这4部戏吧， 占据了七月份大概是一半的流量。 嗯，但是播放量是播放量，口碑是口碑啊，这两者未必能成正比。从口碑来看啊，25部作品中，豆瓣评分8分以上的，数量是零，就没有。7分以上的呢，有5部，分别是什么呢？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还有 SCI 迷案集，快把我哥带走，给我一个18岁妹者吴江，这5部是7分以上的。那对比去年同期，今年7月份播的作品。怎么说呢，哎呀，就非常的惨淡啊。 嗯，其实去年是网剧的一个爆发年，也就是从那个军师联盟开始带火了这个市场， 6月份开始的， 后面就是各种类型全面开花啊。那么跟这个在电视台播的电视剧不太一样呢，就是他们更倾向于年轻的还有女性题材的，所以像什么古装、青春、悬疑、甜宠，这是网剧比较青睐的一些内容。 在七月份播出的25部作品当中呢，其中古装剧占据了10部，悬疑剧7部，校园剧6部。在播放量前10位当中，古装剧占据4席，有主打悬疑因素的作品有3部，其余3部是青春剧。 对，所以综上所述吧，在今年暑期的前半段，网剧方面有一小爆发，但真爆款还是欠点意思，是吧？追剧的同学们反正在大热天也不能出去啊，凑合着看吧。 对，我觉得我那些同事们凑合着看《延禧攻略》也挺美的，中午都叫了外卖了，看得也津津有味。虽然说你看这女主长得也不好看，但是她还是坚持边吐槽边看。 嗯，《延禧攻略》刚才说了嘛，有后来居上之势啊，我们也边走边看。好，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追在上周五北京卫视开播的一个新戏，叫《合伙人》，这转眼也播了10多集了，一会儿来聊。 我不想说再见，相见是难，别亦难。我不想说再见，泪光中看到你的笑脸。一生中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一辈子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一生中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一辈子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 8月17日至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0。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欢迎您继续收听。合伙人， 你是谁？ 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我们是这个节目的合伙人。 Partner。 嗯，北京电台合伙人。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在北京卫视演的一个电视剧叫《合伙人》呢？这说的呢是三个大学同学啊，在校园里的故事，以及后来创业的故事。 嗯，其实金玉在前啊，原来有一电影叫《中国合伙人》，那这个是电视剧版的，就叫《合伙人》。 嗯，三个男孩子啊，惹祸了，从学校退学了，然后创业了。其实这事儿就是一场误会。有一天晚上呢，一个女主角啊，为了给同学解围啊，给喝醉了。其中来自农村的一个叫古冬青的同学，把她就送回了宿舍。结果呢，在路上，这个女孩子的衣服啊被刮破了。女孩子叫心情，就传出了一些流言蜚语，让这个教务处啊的主任胡主任心情很不好，就把这个古冬青啊叫过去，让她解释一下。我们先来听听，这该怎么收场？ 你是朗诵呢，还是要讲给谁听啊？ 我是在阐述事实。 哦，这么说你是在学雷锋做好事了？那心情的衣服是怎么破的？ 胡主任，这事儿我真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骗鬼啊！昨天晚上你背着心情在校园里都游街了啊，那么多人都看到了。你说你不知道他衣服是怎么破的？ 这样不好。 我再给你点时间，你好好编一编。 很显然，朱亚文扮演的古冬青这么解释特别没有说服力啊。然后这胡主任呢就叫这古冬青说，你想办法吧，你说人家女孩子家家的，你背着人家，然后衣服还刮破了，这事影响多不好啊，你必须消除这件事情的影响。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古冬青是个愣头青，他竟然闯进了校园广播站的直播间啊，把正在播音的同学把那话筒一把就拽过来了，然后他就进行了一番澄清 啊，还是直播的。 哎，同学， 会上下两个 同学，同学，您干什么？ 出去一下，我想借用一下。 我们正在工作。 不行，谢，麻烦你出去一下。我要借用一下直播间，谢谢啊。 同学， 大家好，我是2002级曲阜系的古冬青，我要借这个机会。 这不是机会， 我要在这儿郑重的向全校师生澄清一件事情。是关于我和心情的关系。我和心情， 邢老师，您别着急，我现在去处理。 昨天晚上的事情， 走，你跟我一块。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事情。希望我要在这儿郑重的向全校师生澄清一件事情，是关于我和心情的关系。我和心情， 邢老师，您别着急，我现在去处理。 昨天晚上的事情， 走，你跟我一块。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事情。希望大家不要再以讹传讹，伤害心情。当然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因我而起。在这儿，我要郑重地向心情道歉。心情，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我说过不要乱来吗？ 缺心眼 儿，把门打开。 古冬青就是一个愣头青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情节，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大学生嘛，是吧？做一点冲动的事儿，做一些出格的事儿，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哎，这朱亚文身上这个男性这个演员，他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觉得吗？ 啊，就是愣，是吧？ 不是，他有一点对，就有点野性的东西。你看他之前演的，他演过《闯关东》，他演过《红高粱》，他演的都是那种比较粗粝的、野性的，哎，怎么说，玩狠的那么男性角色，他身上是有这个特点的。 是玩狠，又比较固执，是吧？ 顽狠，顽强狠角色，那个叫顽狠。 是你组的词啊、哎、 这不是我组，是有这个词的。 哦，真的呀。 当时说莫言作品里的男性人物啊，就有的老师就用顽狠这个形容他们。嗯， 好，那还有谁有这样的形象？ 你肯定不是了。 我不是。 嗯， 对，顽和狠， 对， 怎么想？ 顽强狠辣 是这个意思。 那你看那个战狼有这样的角色吗？吴京演的那个算吗？ 可以吧，可以算，但是我觉得他不是指一个人，就某一个地域的男性角色，就身上那种不屈啊、坚韧啊那种，比如说到最后和你死磕呀、啊，就这种感觉的。 就是你把这个演员定了性了是吧？ 没有，我觉得他是也没有，他也演过公司白领，比如说和马伊琍演的电视剧，2014年拍的叫《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但是他和一般的弱弱的小白领也不大一样，雄性荷尔蒙比较明显，挺好的。嗯，比较阳刚 啊，比较阳刚是吧、嗯？那这个戏里面呢，跟他有对比的，就是那霍志远，比较的懦弱、嗯、啊，或者是比较的怯场， 嗯， 临场老忘词儿啊，然后呢不敢上台啊，想要放弃啊，这一个角色啊，再加上一个情商非常高的啊，这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 王子， 对，大众情人是吧？王子， 嗯， 他们仨在一起退学离校创业还是值得想象的。 嗯， 当然这中间呢肯定也埋了伏笔，就是这古冬青和霍志远都喜欢刚才所说的那个女孩子叫心情。 嗯，你想想仨人创业啊，这个叫合伙人，他们仨中间肯定得有点这个感情的纠葛，所以俩人喜欢同一个女性这是很正常的。 三个人创业条件很艰苦，在一个咸鱼仓库里住了，也不敢跟家里人说啊。这个咸鱼仓库啊，就让人想到了像什么比尔盖茨啊、乔布斯啊、扎克伯格啊，都是退了学然后在车库里创业啊。那中国呢车库比较少，就找一仓库吧， 嗯， 也能够理解是吧。但是呢他们这事儿发生在2002年，在那个时候创业包括退学创业还是一个非主流的事儿，再加上他们仨呢都是那种名牌大学的学生，只要坚持到毕业有一份好工作，收入肯定不是问题，那会儿房子也不贵对不对。 嗯， 但是他们非要去创业啊，那么只能是砸锅卖铁啊，置之死地而后生啊，这样才能奠定他们的成功基础。他们的创业方向是后来的电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也可能是大学生或者是在读生创业的一个领域，就处在比较艰难的阶段啊，能熬过来才能够成功。 嗯， 至于后来他们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啊，包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商业模式上面的探索呀，目前这个戏还没有看到啊，我们边走边看。 嗯，咱们可以追一追，现在播了10多集了啊，具体好不好看我们可以再拭目以待。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那下半段呢要和大家再说一个翻拍的事儿，翻拍魔咒怎么破。 嗯，最近几年这个翻拍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成功的翻拍呢好像并不是很多。一般都是金玉在前，翻拍的呢大家觉得哎呀不好，这没法和那时候比，这个有很多原因啊。那翻拍剧的成功之道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 那有的人说为什么选择精品做翻拍呢，因为试错成本比较低，不论是观众对新版的期待还是最后的吐槽，可能都会给他迎来一些关注度， 对， 本身就带着热点来的。 就首先本子就不错，就是它情节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之前呢还有情怀可以消费，所以这个东西呢起点相对就是比较高的。但是翻拍并不是说原版作品您就复制粘贴，换了演员换了背景就重新来一遍，并不是那么简单。翻拍国外优秀的影视作品呢，其实是有必要的程序的，你首先要做一个本土化的调整，而且观众已经不是原来那一波了，他的审美是有变迁的。现在我们接受信息啊，看影视作品的途径太多了，不像原来可能只能看到你这个没得挑，现在不一样，时过境迁，很多当时看起来诶很潮的事儿，今天看觉得太土了。而且演员的演绎同样不能一味的模仿前者啊，首先你得有自己的东西，你得让大家看到一个诶这个也不错，和上面那个比也不算太差，甚至更好，有没有这样的期待？ 你知道韩剧有哪三宝吗？韩剧啊， 哦， 叫车祸癌症治不好，哈，这个赚足了大家的眼泪。那日剧的这种清新画风也开始在咱们这儿蔓延，所以呢有一些制片方就是买日剧的版权进行翻拍。最近呢这块成重灾区了，和原版好评相对比的是评分特别低。 嗯， 比如说深夜食堂日本原版是 9.2 分，咱们中国翻拍版是 2.7 分，求婚大作战日版的评分是 8.7 分，咱们这儿的是 3.2 分。 嗯，就是这属于非常典型的翻拍失败的作品啊，就可以说本土化了之后这口碑是崩塌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就是说原本故事的再现它失去了原来日剧的那种叙述语境，而且也没有原本的那种美感了啊。嗯，有很多网友就戏谑说这整部剧吧就是一种用中国的二锅头的瓶子装的日本的清酒，就是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啊，怎么看怎么觉得尴尬。 深夜食堂很多情节都是照搬日本的，连吃的都是日本的东西，所以就导致了一群中国人说中国话，穿着打扮是日式风格，吃日本料理，这种混搭的感觉让大家觉得不仅没有被治愈，反而有点被恶心。 嗯，还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现在也正在热映的啊，就是《流星花园》。我们还依稀记得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F4 新鲜出炉啊，这个青年男女啊觉得太帅了，趋之若鹜，那就是很多女孩子，像我这么大年龄的女孩子一看觉得哎呀那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啊，是吧？这个四款里总有一款你喜欢，总有一款适合你。但是现在在我们说在湖南卫视热播的这个《流星花园》呢，哎，更多的是吐槽的多。我们来看看这部新的2018版的《流星花园》啊。首先让观众大跌眼镜的是，这个道明寺他是一个学霸， 学霸， 学习特别好。 你看，一般我们想象的就是家里很有钱，是吧？人又很拽。又 爱打架， 比较的冲，是吧？ 嗯， 比较的出格，他肯定成绩不好，是吧？ 嗯， 但是没想到在新版的《流星花园》里，道明寺竟然以学霸的光环出现的。 这四个人都是学霸， 都是学霸， 平时不怎么学，我从来没看见他们四个，反正就翻翻杂志，喝喝酒，没怎么学过习啊。但是四人都是学霸，道明寺还帮助这个山菜补习功课，然后俩人不能一起毕业，俩人就坐在外滩那儿啊，边喝咖啡，一个人吃冰激凌，就说那个要不我考个研究生等你一起毕业吧。就道明寺对山菜说。 所以你觉得啊这个突然一下子从一个这个叫学渣啊变成学霸，他身上的那股味儿还在呢。就是有的角色他的那个味儿是有一点邪的味道，邪邪的坏坏的那种味道可能会比较吸引你，但是他内在的那个人性还是美的，这样的话才显得更加真实，对不对？你现在把这个学霸搞得这么完美，还有 但反倒失去了真实啊。 是， 还有就是啊，真的啊，你看2001版的那四个，确实他还是身材相对要魁梧一些，要壮一些，是吧？ 这个我们曾经在直播的节目里吐槽过。 对，你看这四个身高都1.8米，然后那山菜吧，撑死1.6米。然后他们俩在外滩那个上面接吻的时候，那道明寺都快弯成问号，俩人终于吻上了。而且都是细胳膊细腿，真的需要一点 muscle 这个确实缺少锻炼，是吧？